好啦，各位好，我又翻嚟啦。 第二节翻嚟， 第二集第二节啊，咁我哋继续血案解封啦。咁今集咧继续有荣少啦， 喂，先人 系阿文。 咁啊，继续讲啊，今集嘅话题就系呢个巴士嘅惨剧啦。 嗯， 咁好啦。咁第二节咧就讲讲呢单嘢啦。呢单嘢咧叫做咧1998年嘅大年初三啊，湾仔北城巴翻侧事故。 嗯， 好啦，嗱，我而家讲明一点先啦。呢单案件咧，或者呢单事故咧，系同今年嗰个二月份发生喺大埔公路嗰一单嘢，嗰一单事件咧 相似， 极其相似嘅。无论前后之后嘅口供，甚至乎嗰种翻侧嘅状况系好相似嘅。咁我哋去一去第一张图先。嗱，当年啦，呢个喺个天桥度就成架反咗嘅。 系 嗱，呢架车咧，同我哋上一节咧讲嗰架车咧，最大分别喺边度咧？ 呢架 好难嘅地方啊，调翻转嘅 系，但系呢个佢系个难咧，反而系一个空气嚟嘅，就系令到啲人死嘅最大嘅空气啦，系烫开咗个顶，掉嗰啲人出嚟啦， 系啦。咁呢一度咧就系嗰个巴士咧系个尾开咗个窿，咁死亡嗰几个咧大部分咧即系都系重伤啦，就喺个车尾就跌咗落去个桥底下边嘅，系啦。嗱，一样系桥，一样。是巴士事故，但不同的地方就是呢，这个呢是这个石屎的，我们叫做边啦，咁就同头先嗰个就唔同啦，咁佢都系高速掟落去嘅。好啦，嗱，咁件事情呢就发生喺啦1998年啦1月30日嘅上午9:45，咁呢个城巴118呢就小西湾村呢就开去深水埗嘅。咁咧，导致到最尾嗰个伤亡人数咧，下一张图啊，系5死57伤嘅，系啦， 哇， 系啦，五死其实都唔系少，佢涉及成个下一张图系，咁咧，嗱呢个就近身少少望到啦，咁样嘅，咁但系咧呢个咧，你预即系大概个人数牵涉到人数咧，都系大概系60多人左右，系啦，咁但系咧呢一件事咧。就有少少罗生门嘅感觉嘅，系啦，因为咧成件事系唔牵涉第二部车，纯粹系巴士 自己嘅问题发生， 掟弯掟到咁嘅啫， 系 啦，好啦，咁嗱，即系何其相似啊！好啦，咁啊讲一讲咯，咁呢个咧，呢个车长咧，阿岑荣耀咧，就驾驶巴士啦，就喺道路至道天桥转弯入道路至道时，因为车速过快， 系。 入弯而引致翻侧，好啦，问下你啦，你啦，喺庭上面佢唔系咁讲嘅， 佢系咩啊？ 佢话我上车啊，梗系俾油噶啦，都系40-50公里，系啦，咁40-50公里安全嘅车速下边又点会咁咧？ 喂，呢度唔系上车喎，呢段 落车， 呢系落车喎， 系啊，呢个不住逼逼佢。 你系上车，你系俾油，不过你落车冇收油嘛？ 系啦， 屌你系讲得啱啊！你上车系俾油啊，但系你落车唔收油。 同埋佢讲嘅数字同政府即系警方嗰个调查员所搜集嘅证据咧，系 完全 嘅， 唔同嘅， 唔同嘅， 冇得喂，冇得呃噶嘛？ 呢个数字系唔同嘅。 你有冇耷过逼逼啊？同埋嗰个车线都几长，全部有数计噶嘛？唔系你话。 好，下一张图啊。 嗯， 当日咧成个路系封咗啦，咁跟住就即刻去做搜救嘅，即系叫做救护嘅工作啦。好啦，咁上层个车顶咧撞响咗防撞栏，声 Apple 咁讲啦，就烫开咗，三名乘客就被抛出，就跌咗落个桥底度嘅，咁样嘅吓。其实都唔系好高，但系以嗰个车速咧，后来讲啊，梗系唔止50啦。咁掟咗出去之后咧，咁嗰几个咧就真系就。反为无佛术啊！回天佛术啦、啊。好啦，咁跟住就第二样嘢咧，就车长就虽然话佢喺维持喺40-50公里啦时速啊，但政府嘅高级化验师咧就调查咧就话应该系67至71公里嘅。咁但路段嘅限制真系50嘅啫。 喂，如果嗰架车 下张图啊， 如果架车个路段嗰个车速，如果嗰个稳定性，如果系咁易反咧，执得粒啦， 系啊， 啱唔啱啊？ 其实有个角度嘅，如果个车咧个角度 唔超過28度嘅話咧，架車係唔會反嘅。 係。 咁以我所知呢啲巴士咧係好特殊嘅嘢咧，係有個唔知燈定有個響號嘅。嗱呢啲可以網友咧就話翻俾我聽啦。 嗯。 咁好似話掟過某一個彎咧，如果佢臨反前會響嘅。 係。喂，同埋而家香港嗰啲人咧比較係守秩序嘅。如果你話車頂咧企人就唔敢包啦，即係車上層都企滿人就唔敢包啦。邊一個重心咧？ 嗰個重心 就漂移咗喺上邊咧，就好易反嘅。 通常咧，車頂車上邊咧都滿人嘅話咧，咁下邊一定係滿曬，企曬沙丁魚 啦。 咁亦都擲翻凳， 係啦，應該掟翻雲嘅重量咯。 嗰個重量都喺翻下層嗰度嘅。 所以車上第二上層一定俾人企人啦，企人係好危險噶嘛。 好嗱，下一張啦，睇下個車頂嘅特寫係啦，呢一度嗱呢度喺其實掟到差唔多跣咗落嚟啊，再下一張啦。系啦，呢个就特写啦，就成个掟开咗嘅，开咗个天窗咁样，就啲人跌咗落嚟啦，咁样啦，系啦，好啦，下一张比较血腥啲啊，系啦，呢一张就当日啊喺下边桥底，救出嘅一个 伤者啦， 系啦， 呢啲多数冇噶啦，喺嗰度抛落嚟， 系因为真系跌落下边系石屎嚟噶嘛，嗱，大家沥青路段嚟， 可以留意一下咧，后边嗰几个伤者咧，其实系即系轻伤啲嗰啲嘅，咁你睇下咯，佢因为佢地下。掟完之后仲扇住我哋个派出去啦，一派出去嘅时候咧，刮到个地下都花晒嘅，好，再下一张啦。嗱，当时咧就咁样啦，为咗勾走佢嘅时候咧，就有架工程车咧就固定佢啦，咁样嘅。好，再下一张。啊，呢度咧就而家个状况啦，大家可以睇得清楚少少咧。而家系咁样嘅嗰、那个位置咁啊，好，再下一张。嗱，呢一个要讲一讲呢一度少少嘅资料啦。嗱，呢架车咧最得意嘅地方咧，就系最特殊的地方咧，就系虽然反咗啫，但系其实除咗个尾烂咗之后咧，其实佢个基件系正常嘅。 系，咪可以整翻噶嘛？ 咪整翻咯， 系啊， 跟住就再继续用咯。 个壳都系自己香港搭嘅啫嘛，自己 系啦。咁好多巴士迷咧，就真系去研究呢架车喎，上 系 啲我哋叫巴胶， 系啲巴胶 啊，我哋算巴胶啊，巴打台嘅胶，唔系巴士迷啦吓。佢哋又真系去咧，你真系好似验尸咁验， 系 佢发觉原来上面嗰层咧，嗰啲座位啲罅咧。仲有啲乾咗嘅血跡喺度， 唔係話 哇好先人上耳 feel 啊！突然間，因為佢清理得唔乾淨，咁後來佢再一次翻新嘅時候， 翻新車籠， 係啦， 第二次係翻新車籠就冇曬啦， 係啦冇曬啦，因為可能啲座位都拆埋啊，成咁，咁之前仲有啲花嘅， 之前佢係翻新外邊啫， 係啦，入邊可能求其抹一抹啊咁樣啦嚇，好再下一張圖啊！ 哇，佢都好烂喎，用啲水压枪一射就甩噶咯，通常 呢一个咧就系后来嗰啲巴士嗰啲巴士迷去影嘅相，就话当日佢呢个仲未翻新晒嘅，就影到好多，譬如话啲灯啊坏坏地啊，成咁，即系来唔来会闪闪闪喎。 系嗰啲唔话啲电线嘅啫，唔好太过灵异 feel， 即系我哋就科学。 我就系中意你喺度讲呢啲嘢，好气氛喺度。好，翻翻嚟先，见翻你个样先。 系 下一张相咧，我阵间接再俾大家睇啊嘛。好啦，跟住咧呢单车祸咧，咁跟住好多人都伤咗啫，就咩噶嘛，咁就可以作工啦呢件事。 佢啊真系大佬啊！ 呢一个咧就大家听到嘅相似之处咧就喺呢一度啦。呢单车祸咧而导致咧，因为呢单车祸导致下身瘫痪嘅乘客咧，阿戴兆基就作工就所讲啦。佢就同佢喺呢个车祸度去世嘅妻子咧，真系好惨。佢太太就呢间车祸度唔喺度， 飞咗出去嗰、那个 系啦。但系呢个就下身瘫痪啦。咁上车嘅时候咧，已经遭到呢个车长咧就好唔礼貌嘅对待啦。即系可能嗌十个两句，喂咩咁迟啊？咁你知啦，声流流。又大年初三，赤口 冇辦法。 咁又多人去拜年，其實好多人咧都買曬啲生果， 一家大細啊， 係啦， 其實 去拜年。咁就巴士咧，佢話咧行嘅時候咧，個車速都好高嘅。咁就去到咧明華大廈，即係大概係十五度嗰度啦。嗰陣時已經好鬼快嘅車，咁啊甚至乎衝紅燈添啊！嗰度衝咗紅燈， 衝咗一次佢話。 係啦，佢咧喺庭上面就講啦，佢諷刺呢個神車長咧。就应该去呢个澳门参加赛车， 系啦 ，即系话咧，其实个相似度最大嘅一样就系因为系个车，即系其实个意外发生就唔关路面嘅其他事件事嘅。嗱，我第三节讲嗰单嘢咧，就啱啱调翻转嘅，就唔关个巴士司机事嘅。呢单咧个责任根本上。 系人都知道 95% 都系佢嘅问题啦。仲有呢个车长咧，系揸过呢个路段卅几次嘅。嗱，虽然咧都系个城巴嗰、那个制度啦，就唔会话诶、哎、你呢个巴你啲司机就永远都揸呢条路线嘅、即系耐唔耐都会 转嘅， 间唔中可能有时都会调下更咁样嘅。咁、但系就咁样讲啦，呢条路水都系熟悉嘅。同埋事发嘅时候咧，因为大年初三系公众假期啊嘛。 少人走啦， 唔系啊，系 塞车， 唔塞车冇错啦，即系根本上就冇乜可能牵涉到其他嘅 车辆、 道路使用者嘅问题，加上系天桥，更加唔会无端端飞只猫飞只狗出嚟， 系啦，呢、這个单咩呢个单线双程啊，一上一落噶嘛条桥， 啊唔系唔系呢个系双线 双线单程，双线单程 都系落嚟嘅， 全部更加唔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啦，咁啊无端端只猫喺嗰度啫，冇嘢食冇剩，所以咧佢 同埋佢系落喎。 系啊， 佢话系上喎。 佢上桥嗰阵时佢加速啫，落嗰阵时咧可能又话话 转翻落嚟啊嘛。 但系最紧要就话咧，其实成件意外咧系都系个巴士司机咧一手造成嘅，即系唔关任何，因为机件后来出都正常啦，佢就唔系撞喺个车头。咁即系佢淫尸都淫唔甩啊呢单嘢。咁就呢个咧车长咧。因为佢作工嘅时候咧，就前后矛盾啊！阿法官就话：，喂，你个契弟诚信有问题，决定咧就重判佢咧，重判啦、啊，听住我重判入狱啊！ 重判啊， 都系两年半， 两年半 停牌都系四年， 系啦， 呢个叫做重判啊！ 重两年半啊，虽然香港啊正常系坐一年，一年系坐八个月嘅，两年啊即系十六个月。系嘛？ 我当佢坐两年啦，好冇？ 都唔使坐两年，年几嘅啫。 系啊，咁都系停牌四年。好啦，因为呢件事嘅争议性咧，根本上就唔高嘅，因为系摆到明系自编自导自演自己搞出嚟啦。咁变咗咧，呢件事之后咧，巴士咧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啦。就系咧，啲巴士公司咧就喺个车度装呢个行车记录仪。所以咧，而家大埔公路嗰单嘢咧，第二日已经出晒报纸睇到晒咧，成个车嗰、那个行嗰个路线嘅时候嘅车速有几高， 咁你冇得炸型， 冇得走啦， 冇得讲，冇得即系 冇得呃啊， 冇得呃啦，咁好啦，呢件事咧，点解攞出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咧。有一集咧无所不谈咧，就阿老表咧，原来当年都系揸城巴嘅， 系佢 坐，又系呢条线喎， 仲系后佢后面嗰架 嘅，系啦，佢就讲咧，嗱、呢个咧 系下一班车嘅车长， 系啦， 系啦，下一班咯， 下一班一样系一班啦， 线， 咁佢就话咧呢件事情咧就系、是、当年咧个巴士制度啦，需唔需要打得到啲 司机好大问题啊！阿 Danny 啊嘛 ，Danny 司机好大问题，摆明司机技术差，系咪技术差咧？就即系唔知道，应该佢开得快嘅啫。 如果佢技术差，佢唔敢快喎。 系啊。 系啊，即系等于行山，如果条山嗰、那个山路险径斜咧，反而就安全喎。啲人惊嘛，揸实晒就系嗰啲唔系好斜嘅，打死人嘅喎。通常行山都系。 我觉得呢个系斗气居多啦， 系、 有啲斗气成分。 冬天长就话醉驾撞死六个都系坐六年，咁啊真系。几抵喎，好似系嘛？ 即系如果以伤亡、死亡事故嚟讲咧，交通意外无可否认咧，喺香港嘅罚则系比较轻嘅， 系 个刑责系比较轻嘅，系啦。就算告到你系疯狂驾驶都好啦，咁其实佢纯粹喺个交通意外嗰度判咧，其实都系我哋叫有限数咯。反而你调翻转喺个街度咧揸二支枪，冇做任何嘢，系一支真枪，可能都坐个碌数，仲即系坐 紧。系啊，因为你普通法系睇罚则啊嘛，同埋案例。系啊嘛，总之未有人试过判过咁多年咧，你就稳阵啦。 系，冇错，就冇 最高佢量刑系六年啦，但系从来冇判过六年。咁啊，可能试过有个三年嘅，咁个法官咪参考咪跟翻佢三年。 可能三年或三年半啦， 哦，三年半多少少。 用嗰个系用嗰个嚟量刑一个叫做比较。 系啦，呢个普通法系咁嘅，通常。 好啦，咁咧。跟住咧，我讲埋阿老表嗰单嘢先啦。 系啦， 阿老表就话咧，其实当年咧，因为城巴同埋中新巴啦，佢哋都争呢个经营权咧，争得好紧要嘅，变咗城巴呢条线咧，佢开得好密，密到咧讲紧系五六分钟一班嘅，甚至六七分钟，好密嘅呢个车好密嘅。 地铁咁嘅班次。 系，冇错啦。咁啊，争客啊嘛，咁好啦，跟住佢就呢个听闻咧，阿老表所讲咧，就话呢一个司机呢个阿岑生咧，阿岑巴阿岑车长咧，佢就。 彈閘嘅。嗱，咁咩叫彈閘咧？就係、是、譬如話，我哋假設搭五分鐘一班嘅，譬如話搭半一班、搭七一班、搭八一班、搭九一班咁樣啦。佢上一架車可能搭半開咗噶啦。 係，即係未到搭半佢已經開咗啦。 佢可能搭半上一架車開咗啊，到佢應該搭七噶嘛。 係個 佢就唔係啦。 偷步 佢可能講緊係34分，甚至乎33分半就開閘佢啦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就係、是、你知啦，人咧唔會突然間一窩蜂去搭一架車，唔會噶嘛。啲人永遠都係好似好平，即係好平均咁樣。譬如話每幾分鐘，譬如話簡直每五分鐘嗰個站有兩個人嘅。咁你早啲嘅話，咁上一架車再走咗，你都翻你再嘅話，根本上就 順風車啦，變到 冇咁多客咯。咁你咪越揸越快咯，好多飛站咯。咁你越揸越快嘅時候，咪追到前面嗰架車咯。 都冇人遞手，你咪係咁咁啊咩嗰啲咩回廠定直通車話？嗰啲巴士冇興嘅回廠啊，直通車都唔停噶嘛，係咁追住佢。 跟住佢就差唔多追到好近前面嗰架車啦。啱啱老表就好似下一架定下兩 下一班， 下一班咁就講翻呢件事出嚟咧，就即係其實呢個司機都心 車長都幾大， 都好心急。好，最尾幅相出埋啊， 睇埋佢個樣先。 嗱，呢個就係阿岑車長個尊容啦。 阿冬天祥話咩啊？理應判誤殺佢，好難判到誤殺嘅揸車， 因為佢係。好多时揸车去控制紧个机器啊嘛， 系佢因为佢唔系直接用去杀人啊嘛， 系啦，佢嗰样嘢唔系一个凶器啊嘛， 系啊，好难判唔杀 嘅， 系啊，谋杀就多判唔杀，因为唔杀而入啊嘛， 系冇错， 系啊，谋杀就 谋杀转唔杀， 系啦，谋杀就改判佢 改判唔杀，因为谋罪，因为入到罪， 谋杀有一个疑点都唔得噶嘛， 好，翻翻嚟先啊。好呢节咧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啦。今年二月份发生嘅一单巴士意外咧，就何其相似，但历史不停咁重复，20年啦，足20年啦，又重复一次。 嗰单都算系新年噶，因为你过咗立春噶啦， 系冇错， 都系新嘅一年嚟噶。 系啊，好咁啊，我哋呢次差唔多啦，咁下一节翻嚟继续有第三单嘅事故啦，巴士事故同大家讲嘅，转头。